第二十一课，我们明天七点一刻出发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的一天。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，七点吃早饭，差十分八点去教室，八点上课。上午我们有四节课，十二点下课。中午我去食堂吃午饭。午饭以后，我常常去朋友那儿聊天。下午没有课的时候，我去图书馆看书，或者跟中国朋友一起练习口语。有时候在宿舍看电影光盘。四点我去操场锻炼身体。五点回宿舍洗澡洗衣服。六点半或者七点吃晚饭。晚上我做练习，写汉字，预习课文和生词。然后看看电视，听听音乐，十一点睡觉。二，明天早上七点一刻出发。 同学们，明天我们去爬山。 太好了，老师，您去吗？ 去，一年级的老师和学生都去。 明天什么时候出发？ 明天早上七点，在楼前集合上车。七点一刻准时出发。 中午回来吗？ 不回来，要带午饭。 什么时候回来？ 下午四点。 二，生词。美，早上。半，起床，床，早饭，午饭，晚饭，以后，差，分，分钟，上课，节，教室，操场，锻炼，洗澡，洗，然后，睡觉，爬，闷，山，年级，出发，前，集合，课，上车，下车，准时，带，专名，山本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每天，明天，起床，汽船， 出发，书法，教室，教师， 洗澡，起早，睡觉，水稻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一片好心，一帆风顺， 一五一十，一心一意， 一言为定，一切顺利。